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四集。原本八人队，后来四具尸体，一个脑损伤，现在又有一个冻在冰柱里的，算是找到六个了。剩下那两个，孟乾姿觉得非常不乐观。不过现在那不是重点，景如斯和孟劲松带着的那二十多号人去哪儿了呢？孟乾姿环视周遭，这儿还不是血线以上，只是临近血线而已。之所以现在满目素白，是因为雪崩之后上头的雪大量流泻下来，把一切都给遮盖了。其中一个山户也想到了， 孟小姐，如果咱们的人是被埋了，光凭我们几个挖不出来啊。 孟千姿朝冰柱的下方看了看， 奇怪，这冰柱底部不管哪个侧面都没有积雪冲堆，也就是说不是雪崩前在这儿的，但要说是雪崩之后有人抬来的也太匪夷所思了，地上没脚印不说，水冻成冰，这么大的体积，这重量，普通的成年壮汉两三人合力都未必能抬得动。 孟千姿忽然想起那四具被斩成了两截的山户尸体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头顶斜上方暴起风声，有眼尖的山户悚然变色，喊道： 啊，快躲开！ 人的反应自然是快，几个人就地向着两侧滚倒，然而孟千姿因为腿脚不便，整个人是钻裹在坠带中的，所以压根看不到背后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就算看到，再去驱策牦牛也势必慢人一步。万幸的是，他因为一直坠吊在牦牛肚腹侧下方，一般人换个角度是看不到他的，所以他并不是目标，对方应该是想要砸倒那几个山户。头顶上方传来冰块撞击碎裂的声音，那是又一根冰柱凌空掷来，撞到了先前的那根，擦着牦牛的后背，硬生生斜插进了雪地里。但到底不是尖头的，这斜插之势只维持了一两秒，就轰然倒下。这根里头同样冻着个人，孟千姿不用看也知道，那必然是自己人。孟千姿的牦牛没能受住惊吓，仓皇乱跳，剩下的那两头也掉头逃窜。孟千姿咬住牙根，先迎接这波堪比滚筒的颠簸。鼻端有腥骚气息传来，他忍住不是往外看，晃动的视线里有两条长满灰黄色的长毛的腿一掠而过。那腿如同肉柱，至少是常人的两倍粗，而几个山户已经滚爬着骇叫起来。 啊， 雪人， 真的是雪人、 没看错，是雪人， 真的是雪人。 事实上没人见过雪人，都是听说，但既然如此叫法，就说明来者必然是个庞然大物，符合雪人的一切传言。孟千姿一手抓紧坠带，另一只手在牛身上不断截符以作安慰，而不远处激战已然开始，就听到嗖嗖破空之声不绝于耳，都是匕弩连珠发射。然而仓促之下很难讲究准头，不少弩箭走空，没走空的也大多招呼在雪人肉厚的肩背之上，大半箭身都没于长矛之中，显见能对他造成的伤害极小。更何况这雪野人也不是死的，身形虽然庞大，动起来却极其灵活，只瞬间功夫就窜到了其中一个山户跟前，一手抓胳膊，一手抓腿，做事就要开撕。 救救我！ 那人没命地嚎叫起来，边上的山户也顾不上可能引发二次雪崩了，张皇拔枪准备射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雪野人身后忽然响起了迅疾奔冲的蹄声，是那头最大的牦牛低着头，尖角朝前，不管不顾拼命向着雪野人铲冲过来。这雪野人身形极壮，直立时差不多有三米高，但即便如此，那牦牛的庞大也不是他能随意小觑的， 他随手把抓起的那个山户向着剩下几个人所在的方向抡砸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侯坚一声闷吼，转身奋起双臂，说是迟那时快，恰恰抓住了那牦牛的双脚。这臂力简直叫人啧舌，极劲中的牦牛居然被生生控在了原地，四蹄在雪地上徒劳地抓踏。就在这雪野人侯坚一出又一声嘶吼，腰身扭力试图把这牦牛扭翻出去的时候，孟千姿突然从牦牛的肚腹下探身出来，另一手仍然掩在坠带之中。几下沉闷的声响之后，那雪野人翻滚在地，似是痛楚难当，滚着滚着身下阴出大滩的血来。原来孟千姿随着那牦牛一起颠簸时就已经差不多想通了，他没能闻到这雪野人的味道，就说明先前这雪野人是被雪给盖住的，只能大致听出人数和方位，但不可能猜到牦牛身下还能藏着人。他将计就计，留那几个山户牵制住雪野人的注意力，自己则趁机偷袭。匕弩对这种大块头的杀伤力不大，而坠带是睡袋改制而成，内里的填充足够厚实，他用睡袋尽量缠裹枪头消音，探身出来时直接对上雪人下身，角度相当刁钻，足以保证子弹射入后直上肺腑。雪野人还躺在地上不断痉挛，周遭重又恢复了死寂。孟千姿看着手中的枪，忽然感到奇怪， 连我这样的都知道，为了避免引发雪崩，要在枪口包裹一定厚度的织物以消音。司马是老西北了，不可能没有这觉悟。即使事出突然，这季节大家身上穿的都厚，想临时消音也是很方便的，为什么不能？ 孟千姿回想那几下枪响，真是想得肆无忌惮。他心中一动， 难道说司马他们是故意开枪以引发雪崩的？ 雪流是从高处来的，想在雪崩来时存活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到高大的山石躲在背面，这样雪流遇到山石阻挡，绝大部分会从石头的两侧分泄，而石头背面的人就可以大概率脱险。四下看时，高大嶙峋的石块寥寥无几，而且都已经埋在雪下了，像山身上长出的巨大雪流。孟千姿吩咐那几个山户， 快把那几处的雪清一下。 神棍在冼琼花几个人的护送下一路往外走，好不容易等到卫星电话有了反应，赶紧把羽绒服的拉链一拉到底。冼琼花没见过有谁打电话还得先脱衣服的，凑过来看时，就见羽绒服的内里拿荧光笔写了四五个号码。懂了，这年头通讯太智能化了，很少有人再去记具体号码，神棍这是防患于未然，都记在衣服里。神棍也顾不上多说，先拨通了有物镇大宅的石家信，照例在家，所以也照例接得很快。神棍顾不上跟他寒暄，急急地把事情就给说了。 喂，哎，老师，你是有经验的啊，那个小堂子在敦煌掉了魂那回，不就是你给弄回来的吗？你看我这小兄弟这该怎么弄啊？ 这个很棘手啊。 我靠，我这十万火急的，你能不能快点说呀？ 神棍险些跳起来，他着急时最受不了对方用慢条斯理的语气了。但奈何石家信就是个活死人，哪怕山崩了他也是这么无所谓，十万火急也急不了石家信。 首先你需要把它放置在开阔的地方，用一面竖起的镜子照着，它的意识不知道失落在哪里了。意识世界你是看不到的，但镜子会照出一切，照的范围越扩大就越保险。 然后呢？ 其次你得摇铃，我不是把陆铃快递给你了吗？那是最好的工具。记着，摇铃可以慢，但不要停下，铃声会把它带回附近，一旦停了它又会远走，万一走得太远了就难找了。 我操，完蛋了，小链链那头那摇铃可能已经停了很久了。哎，冼家妹子，你赶紧跟孟小姐说要继续摇铃， 赶紧的。 冼琼花听得莫名其妙，但还是拿起了步话机。不过营地的信号太差，即便这儿的通话质量好，也未必能拨得过去。 第三点是，即便把他带回附近，也很难保证他能醒过来。阴阳有弊，现实世界和意识世界之间也不是畅通的。你那个小兄弟需要一道门才能跨回来。盛家女儿的血可以在镜面上开一道门，等你在镜子里看见你那小兄弟的时候，你就拼尽全身的力气向着里头拉拽，反正这事儿你又不是没做过。 啊，好的好的，需要血。 我知道你要去找小夏了，我提醒你不要再把他拉进浑水里。小夏说过很多次了，现在就想过普通人的日子。 冼琼花正尝试着接通信号，忽然浑身一个激灵，下意识抬头，山地的传声很远，他确信自己听到了枪声，而且从方向上来说像是从高处拨扬下来的。他也顾不上去调试了，直接对话。 四姐，是不是四姐出事了？你什么情况？我马上回去，神棍还在打电话。 先管你的事，了结一件是一件。 孟千姿的回复只有后半段传了过来，大概是让他做好手头的事儿。冼琼花心头猛跳，但遏制住了立马往回赶的冲动。从整个对战形势来说，孟千姿是景如斯的后援，而他冼琼花会是所有人的后援。他也得打电话了，提前安排调人调物。这头神棍结束了和石家信的通话，立马拨出了第二个。这第二个电话是打给岳峰的。神棍紧张地等待电话拨通。 喂，哪位？ 哎，小峰吧，啊，是我是我啊！哎，十万火急，生死攸关，不要挂我电话，一挂就会死人的。 他必须做这样的声明。他的大多数朋友都对他很客气，礼遇有加，唯独岳峰不拿他当回事儿，张口就能喊神棍孙子，不耐烦时对他的电话也是说掐就掐。大概是因为两人相识的太早了，而相识的时候神棍在事业上还没什么建树，完全是盲流面貌，所以说初见面时强势弱势和彼此定位很重要，一定就定了型，想翻身逆袭可就难了。 哦，是你啊。 小唐子在吗？我找小唐子。 神棍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那种乱七八糟的事儿别再找唐唐了？ 哎呀，不是小峰峰，你道理我知道，真是只有问小唐子才行啊。你将心比心，你就想象有人正处在你当年的境地里，举手之劳。 神棍急得一头汗，冷风一吹，汗珠子又都凉没了。那头传来奇怪的声音，像是葱姜下热油，油烟爆起。又有个熟悉的女声传来： 神棍， 小唐子，哎，怎么电话到你手里了？小峰峰没听我电话呀？ 他不是向来不听你说话吗？刚进来把手机扔给我，接了我的锅铲炒菜去了。哎哎哎，别放胡椒，儿子不吃。 嘿，合着我那刚刚一通换位思考，苦口婆心，全为了空气了。 有什么事儿？ 季堂堂换了一个僻静方便说话的地方。神棍这才回过神来，忙着把事情简略的给说了。 哦，这事简单，出个血是吗？我现在已经听不懂灵语了，但我是盛家的人，血统在，血应该还是管用的。 哦，是吗？那你是过来？ 啊，不去了，这么点事儿犯不着舟车劳顿的。而且小家伙要上学了，现在的小学都得面试，烦得很。嗯，你给个地址吧，我抽一管子，想办法给你送过去。 上小学？面试？ 神棍握着卫星电话，一阵恍惚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也不知道是自己过得太不现实了，还是那小两口活得太接地气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